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要大球场进击港超联的时间，今晚呢我们主力前锋Carson就继续休假的，放心下个礼拜会回来的，今晚都看着我们四个先，不要介意了。今晚来讲除了主力是讲一些、当然最主要一定是讲南华的，因为即係始終壓炒教練咧，同埋以南華嗰個知名度咧，其實炒教練嘅情況其實等同於英超、曼聯炒教練。係啊，呢樣嘢我相信大家冇人反對啦， 一樣咁忠 望。八年老店佢先係啦，咁所以今晚嚟講咧，我哋會喺11:40嘅時間咧，就會開放封煙嘅。電話號碼請記得24404088。如果大家就呢件事係有想有個有啲嘢分享嘅，歡迎隨時打入嚟，咁啊即係分享下自己嘅意見啦，各抒己見咁樣啦。咁當然咧，亦都會有其他的即係香港足球的新聞啦，同大家 share 翻。今晚主要就仲包括就係張敏啦、阿 Roy 啦、阿維啦，同埋細佬阿 Mike 嘅。OK， 咁啊事不宜遲啊，口水多過茶就無謂啦。OK， 講兩單新聞先啦，好嘛？咁啊講另外一單就係老牌球會愉園嘅兩單新聞。手中第一幅相，唔該，先講講沙沙麥先。呢位上年喺三角洲行動被拘捕嘅球員，因為就係涉嫌欺詐啦。咁啊最近嚟講就。欺詐罪成就判監一年嘅 ，OK， 咁呢一樣嘢就係牽涉及因為呢個詐騙漁丸及足總啦，喺當日喺11月30日對漁丸對南區嘅甲組聯賽入邊咧，不誠實地不盡全力作賽，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個就被判定罪嘅 ，OK， 咁另外咧就關於漁丸方面咧，就前漁丸總監邝曉明啦，下幅相啦，直落啦，唔該，咁4月嘅時間就俾贊助商呢個青果盒日品高丸啦控告期5度啦，咁經過半年調查之後咧，咁啊高丸已經就撤銷控罪嘅 ，OK， 咁繼續去下一幅啦，講講。聯賽的新聞啦，港超聯的時間咧，機會雲嚟啦，就終於踏入生涯的里程碑啦。咁就喺上個星期日1-0擊敗呢個標準流浪嘅喺曬人球場舉行嘅呢場港超聯的時間入邊咧，就達到呢個里程碑啦。咁呢件底衫咧就係佢囡囡畫俾佢嘅。咁但係呢場波入邊咧，好似大家都見到一啲係。可能大家淡忘了但是又很熟悉的东西是吧什么来 的那是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 坑渠盖是什么坑渠盖是吧 坑渠盖 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在殺人球场里面呢其实呢以前在草场的时代呢 就会有一个坑渠盖就在中场附近的。咁估唔到咧，鋪完個草地之後，個坑渠蓋依然存在， 厲害厲害。 係啦，咁所以你明啦，點解會咁多人傷啦、啊、嚇？即係大家都就住嗰個位嘅，你應該都會。 殺人球場果然浪得虛名啊！即係所以變咗嚟講咧，東方呢場波打落咧就非常咁簡單嘅啫，都費 Q 事組織啦，大佬，冇理由想做下一個陳少琪噶嘛，係咪先？OK， 嗱咁啊，廢話唔講啦，咁啊講一講去第四幅相啦，咁啊講講今晚主角球隊呢個南華啦。咁喺星期日嘅時間入邊咧5-2咧就主场咧击败呢个天恒元朗一洗颶风啦，咁谂住呢一场波啊，即系大家打翻场好波出嚟，咁、啊即系南华球迷应该睇落好开心啦。吓、细估唔到24，原来呢单嘢咧连续五日就变咗 TVB 嘅连续剧。12月14日晚嘅时间咧就南华嘅前度教练杨正光咧就收到电话，就收到足主张广勇先生嘅电话通知佢得啦，你唔使翻工啦。咁因为咧。球隊亦都喺12月15日嘅時間正式宣布咧，就曾經執教嘅厄瓜多爾昆卡嘅馬里奧，阿根廷教練馬里奧咧就接任嘅。咁、當其時嚟講咧，就主力嘅球員啊，陳少琪啊、郭健邦啊、鄭偉軒等等咧，就齊齊缺席操練咧，就唔知係咪同呢個炒人就有關嘅。咁、當然嚟講呢件事嚟得咁突然啦。咁當其時只係當其時喺顧嘅助教顧錦輝五年嘅時間，只係純粹同大家交代翻事件。手中咪下幅相啊，唔該。咁就變咗嚟講咧，有傳聞就係話呢個 將個即係張生就不滿就唔用呢個迪天奴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就導致被即係楊正光傳聞呀，嗱未經證實嘅呢樣嘢，就傳聞呢個正即係被呢個楊正光被抽導火線啦。咁繼而嚟講咧，就連續劇去到第三集啦，12月16日嘅時間，當其時咧就傳出就係話咧呢個看守領隊陳炳安，即係俗稱巢，即係我哋翻嚟巢巢位啦嚇。咁就因為不滿楊正光無故被炒咧，咁上任一個月之後咧就決定劈炮嘅。但係最好笑嗰樣嘢就係、是。今朝見到佢翻工， 係啊，佢話頭痛。 雖然病病地啊，雖然就病病地，咁都有繼續翻工嘅。OK， 咁嚟講咧，就亦都最抵死嘅嘢就事情就嚟到呢一度咧。咁大家亦都發現咗一件事啊！啊，原來呢位教練咧，馬里奧咧，原來未有工作證嘅。哇！係咪成日屎不知彎馬林黑工立華黑工咁樣？係咪先？咁呢一樣嘢其實就都。幾奇怪嘅，即係喂，你揾咗教練翻嚟，你揾唔係問題啊 ？OK， 咁但係當中入邊咧有好多蝦碌嘢咧，大家可以即係見得到，譬如話喺嗰個公關發佈會上面，你攞一份 CV， 你做一份公關介紹文件，呢樣嘢真係講出嚟真係笑死，真係唔係講笑。咁當然咧，即係而家嘅情況，因為始終嚟講，呢位馬里奧嗰個工作證未搞掂嘅情況之下咧，咁可能嚟緊星期五。聯賽杯對天人元朗又喺曬人球場打，即係九龍灣運動場啦嚇，咁就將會喺呢場波嘅情況之下，如果搞唔到工作證嘅，估計咧應該都會由呢個顧錦輝 頂住， 就頂住或者 應該係㗎啦，應該係 唔係有 A 牌嘅朱國權都可以頂到個七叔可以頂到啦。OK， 咁去到呢個位咧，咁就或者都需要介紹一下呢個馬里奧嗰、那個。來歷啦，本身呢個馬里奧咧，其實嗰個來頭咧都幾大嘅，因為之前嚟講就曾經教執教過好多唔同嘅歐洲球會啦，咁當中就教過呢個亞甲球會拉魯斯啦，亦都短暫執教過馬來卡五場咁大把啦 ，OK， 咁亦都曾經係做過呢個阿根廷名帥呢個前國米同埋華倫西亞教練古柏嘅助教嘅，咁近年嚟講就回歸南美洲啦，上年嚟講就。執教呢個昆卡嘅，但係上年嚟講昆卡好似打到降班咁滯喎，夏威係咪？ 喂，上年其實佢帶昆卡嗰陣時咧，佢係上年嘅12月中上任嘅，不過只係上任咗3個月咧，就因為嗰陣時。正值球隊4連敗，咁啊，亦都同高層咧就有個磋商，咁傾完之後咧，就決定係和平分手。和平分手啊，並唔係佢自己請辭，或者係高層炒佢嘅。咁跟住之後就昆卡亦都成績就慢慢好翻啲啦。咁所以就炒佢，咁而家睇落咧都覺得係幾合理嘅。 即係佢唯一嘅功績就係贏咗個賀歲杯嘅啫。係 啊， 都係杯啫， 杯啫，係 嘛？都冇話唯一工業嚟嘅。 嗱，佢自己其實就據聞啊，都係一啲。傳媒嘅消息嚟嘅，就話佢同新尼迪啦，同埋基斯普啦，某啲嘅阿根廷即係大名鼎鼎嘅球星咧，係有啲關係嘅，即係關係幾密切嘅。咁咧，所以估計外間就可能估計，喂，咁啊，佢上任之後會唔會話帶嚟一啲巨星級嘅人馬？即係唔好話帶佢嚟踢波啊，做咩管理啊、幕後啊，乜嘢都好，咩職位都好啦，咁就可以帶起翻刺激一下。嗰、那個球市咁樣， 吹就吹得他媽的非常大啦，係咪先？即係始終嚟講，佢就話自己嚇喺亞洲好多人物啊，要炒啲，譬如炒菲律賓環球啊，咁都好容易炒到嘛。吹人流咁大啦，係咪先？係人都知道，亞洲球員嚟講，用巴西昂多，用阿根廷兵啦，係咪？啲嘢真係離曬譜。咁但係咧，嗱，去到嗱而家，因為始終嚟講，你而家聯賽啦，南華嚟講，暫時你話個成績上邊，你話好好咧，又唔係好突出。咁但係你話差咧，又唔係超。8戰15分 啊，系啦，咁啊入咗17球，失11球嘅。 咁啊入球嚟讲，暂时喺联赛度最多啦。咁近呢几场波嚟讲，见到阿杨正光教练咧，咁因为起码都开始就话，纵使佢嗰个喺篮网上面所执教带出嘅胜出率就唔系太高啦，手足下幅上啲嘛，咁就胜出率唔系咁高。咁但系即系话，起码嚟讲，即系起码自從佢被炒之後咧，各界有球迷啊、球圈中人都各有唔同嘅反應，大家都係希望覺得楊正光係唔應該俾人炒。 即係其實我哋都有諗啦，喂，炒教練其實本身唔係一個問題，但係炒教練嗰個 timing 咧，似乎就好大疑問啦。同埋嗰個一路嗰、那個故事一路去。一個逐個即係譬如份進入離隊，跟住再到 Jack 即係許家傳，咁再到而家阿楊 Sir 啦。好似逐個逐個掟出嚟，掟出嚟咁樣，完全冇乜系統或者冇乜咁個套路，見到喂將來會係嗰個前途預計會係點樣做？好似好多不明朗因素。 其實呢啲咧，我相信係相信叫做公關災難嘅。點解咁講？ 公關自問添啦，係啦，即係災難啊！ 阿咪講得啱嘅，即係佢自己係一種。 公關的一個很失敗、失敗的地方。點解咁講咧？即係由阿 Jacko 開始話喺十一月頭嗰 十一月 時間啦，咁啊佢就因為佢結咗婚啦，咁啊跟住就話我交唔到份 report 出嚟啦，咁就話就要同佢解約啊，定係一種離職嘅關係，申請離職。咁嗱，跟住就到第二日啦，轉個頭就話同范俊業解埋約。咁但係呢個消息，其實呢啲咁嘅消息係好快好快咁傳咗出嚟，但係佢當其時唔係開 press con。他只是在23號和25號分別發了兩個聲明出來，就告訴世界全世界聽，就說我們隊伍很團結的，這兩個人是因為我們一些原因，即譬如Jacko 他就是不履行工作要求，我們就決定雙方解除合約關係這樣。更加范俊業那個更加離譜的，其實就是因為他兼顧不到南華會和足總兩項之間的工作作出抉擇。其實這件事 太牽強， 這個是太牽強，因為其實很多時球圈中的人不是即純粹一個教練之外，可能其他身份可能做一些類似球圈關於球圈的工作的，即一些半義務性的工作的，所以會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那這些這的陸陸續續很牽強的解釋出來，還有是不停地可能一個禮拜可能發兩三個聲明出來，這些這的情況其實是不是一種很光明正大一種解僱球一些職員的方案，即一些重要職員可以這樣說。那另外甚至而家到咗阿楊被炒，其實阿楊被炒呢一鍋咧係超級戇居嘅，因為嗱好老實，就算我哋嗱，譬如攞翻曼聯嚟講啦，曼聯炒維耶斯，佢都係完咗成個事情。即譬如我係開 press 嘅，咁就同你講，喂，維耶斯，我好多謝你呢個貢獻啦，咁啊，阿楊我多謝你貢獻啦，咁啊，大家都和平分咗手啦，或者係我已經塞咗佢啦咁樣。咁但係唔係當其時嗰日嗰刻，我已經擺個教練喺隔離咯，你明唔明啊？同埋嗰個教練未有工作證嘅。其实呢件事，你呢件事是可以摆在他完成了个 work permit， 有个工作证之后摆出来做，呢件事就 smooth 很多了。同埋喺个头先阿咪都讲过啦，喺 press con， 即系喺嗰个杨被炒同埋新领队嚟嗰个 press con 入边，佢派张嘅 resume 嘅时候，即系完全我相信系一嚟好心急啦，二嚟系冇教导啦。一啲 PR 技巧就系最简单，你派一份嘢俾人，你都要睇清楚有冇人哋嘅私隐啦。你唔系派一份我 apply rep permit 嘅一份 resume 出去，即系履历表咁滞嘅。我见到嗰份嘢系笑出嚟嘅，系履历表嚟，有埋人哋 passport， 有埋人哋电话嘅。即系你系咪叫人哋慢慢打电话叫佢起身啦？即系又或者系做一啲侵犯私隐嘅呢啲咁基本嘅一啲叫做技巧或者一啲工作嘅一啲技能都唔识嘅咁。我不是说张生怎样，而是他一班手下是不是要想清楚自己的一些公关技巧或者是一些工作的技能上是不是一定要去 improve 呢？你是累死很多，即是累死很多人去看死了南华这件事咯。我会这样想。 其实今季来讲南华其实都是由港超联成立开始，其实都是多灾多难。 是。 季前祖君因為張廣用所謂的咩陽光化，唔知乜柒化，唔記得咗啦。 第二個現代化啲啊， 化嘅就厄瓜多爾化，就要堅持揾厄瓜多爾兵啦。 係啊， 當其時咁和利亞敲門佢又唔要啦，喺謝德軒嗰啲敲門佢又唔要啦，係咪先？淨係執咗中村遊人同埋後期執咗迪天奴啦。咁後再之後轉化成就開球季開羅之後，又先後就喐咗阿范俊業同埋呢個許家全被辭職嘅事件啦。OK， 咁到而家楊正光啊，真係又再一度。即可唔可以叫無故解雇咧？算唔算？算唔算叫無故解雇？ 其實我係想講少少啊，楊正光。其實呢一件事嚟講，我覺得佢係一個叫悲劇人物嚟嘅。首先佢上任嘅時候係今年啦，二月十七號嘅時候啦。咁同年三月十四號嘅時候咧，阿羅傑成先生就喺澳門就係被控洗黑錢成立啦，咁就要監禁五年三個月，咁啊再上訴啦。咁呢一段時間嘅其實呢段時間嘅時候，亞冠杯嘅外圍賽已經出咗局噶啦嘛。好明顯，其實呢半年 係 hea 搞埋佢叫做完成咗個任務啊。咁佢過咗呢段時間啦，咁佢成績係點啊？亞協杯出局啊 ，OK， 聯賽得第三啊，但係佢爭到一個亞協杯嘅資格喎。咁我覺得其實算係合格啦，始終大家有睇嘅。當時其實成班好似唔想踢咁樣嘅李志豪啊嗰啲咁樣。好啦，跟住到今年嘅時候，頭先阿咪咁講，組軍嘅時候比較混亂啦。咁再之後，阿范俊業同阿 Jacko 離咗隊之後，佢嘅成績係點啊？三勝二和呢五場波，我哋見到南華會係依然係有嗰個鬥心，想贏波嘅，冇散到嘅。咁其實我覺得佢功績係唔算差。咁頭先講過，佢係八場有十五分排第三。咁你話佢係咪叫好成績咧？絕對唔係，絕對唔係。你話係咪差到要炒呢？我覺得你可以炒嘅，但係唔應該係呢一個時候咯。你應該俾多少少時間佢咯。你一係嘅，你就係開球季之前。全部炒晒佢，新人事新作风，一朝天子一朝臣。好啦，炒晒之后，咁你再搵返班人去，咁你得唔得嘅时候就你个领队、你个教练同埋你嗰个班主去承受返呢件事啦。你而家变咗一个非常之核突、非常之难睇嘅状况，而我作为一个南马球队，我做咗半年主持，我未着过波衫，我今次再出嚟，即係张广用你係即係好猪咯，我觉得你做法。 咁所以就係话，想问，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係、是。你有冇見過世界球壇啦？講緊唔係淨係話香港球壇或者亞洲球壇，你有冇見過一隊球隊 係 大勝完一場五比二，跟住喺十一月，即係講緊對上個十一月咧，南華取得嘅戰績係四勝兩和。你有冇見到有任何一隊球隊喺呢種情況之下炒教練？ 冇嗱呢啲情況咧，我印象深刻嘅好一次嘅啫，就係、是、AC 米蘭。攞咗個歐聯席位，靠奇雲保定梅開二度之後，將奇雲保定賣去小黑零四作為荷禮，就擔謝佢嘅。OK， 咁你話皇馬攞咗聯賽冠軍，跟住炒教練都有，咁貴尾啊嘛，嗰啲唔同啊嘛。 同埋頭先阿威就講一樣嘢啦，完全係講中我嘅心聲，就係、是、喺季前炒教練嗰、那個做法咧，其實係更加正確嘅，因為譬如話，又攞翻我哋大家都幾熟悉，或者廣大球迷都可能熟悉嘅曼聯啦。上年莫耶斯上任嘅時候，其實都好多人，如果大家記得嘅話，或者大家都有跟開曼聯嘅消息就話，嗰陣時冇保留到一啲教練團， 冇 嘅，係啊，剁曬噶，剁曬之前廢除嗰陣時嗰任嗰啲教練團啦，剁曬呢個做法。雖然最後就睇落就好似唔係好啱，但係始終佢都有自己嗰套，就係話我要用翻我自己嘅原有班底。咁、但係而家咧，佢就留用翻佢以前舊嗰個班底，但係咧就一路逐啲咁樣鋸，咁搞到而家咁嘅田地啦。同埋佢鋸嘅原因，喂，太牽強啦！話咩話？成績。 嗱， 佢難以 唔係佢個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就係完成唔到工作報告。第一個呢、這個有機會炒嘅，因為我哋作為僱員，如果做唔到上司嘅要求，有機會俾人得嘅。呢、這個 但係呢個係擺到明玩佢 嘅。嗱呢樣嘢我哋兩睇，我哋只可以咁講，呢、這個係管理層嘅問題啊，我哋唔知啊。咁第二個呢、這個真係最牽強嘅問題，真係話你明知阿凡係本身香港隊有功績嘅，咁。已經是一早定立了的事情，為什麼你現在才來找人跟人說南華會和香港隊這件事這個公職你有個 conflict 在這裡呢，有個衝突，這件事才是問題， 就是好像那些情侶分手硬找一些東西來說，你又不執碗又不成這樣樣的，是 啦， 跟住就這個情況。 其實還有一件事 我其實都有少少嬲嬲地，就是我看一些報道或者小道消息，咁咧，其實佢喺聲明廿五號聲明嘅話，我唔會干涉足球隊嘅隊員嘅餘下私人嘅生活圈子嘅。咁但係咧，佢係干涉咗呢個職員嘅生活圈子嘅。點解咁講咧？嗱，我講埋呢句啦，因為咧，因為有我哋老細打嚟嚇，我講埋呢句，因為點解咧？我係嬲啊嬲在咧，因為阿楊太啊 ，Carol， 楊太啦 ，Carol 咧，其實佢喺。BMA 入面做嘅，即係有啲人都應該知道， 因為舊老世間公司啦， 係啦，舊僱主啦，啊，即係舊班主 OK， 舊班主 OK，但係咧，阿張生曾經咧就用一啲唔係好顯眼、唔係好明顯嘅對白咧，就曾經兩三次就同阿楊太講，不如咁啦，你唔好喺嗰度做啦，你嚟埋。啊、張生呢入邊嗰間公司度做啦，我俾個位你啊。 OK， 喂，大佬， 我做南華的雇員，我效忠南華是我的問題。 嗯， 喂，我老婆使唔使效忠你啊，大佬？使唔使管埋我老婆？系咪成家要株連先？系咪先？即系、 okay. 我唔系呢啲咁嘅狀態咯，我覺得。 OK， 嗱，究竟合唔合理呢樣嘢咧？其實我相信觀眾都自有定奪噶啦。或者有老細打入嚟，係咪導演係咪有老細打入嚟啊？博佢入嚟啊？唔該唔該。 喂， 有兩位噶，好似 係。Hello Hello， 請講請講。 喂 ，Tony 啊 ，Tony 啊。 喂 ，Tony 你好。 Tony。咁咧，頭先你哋都即係有幾個 point， 我即係我自己都認同嘅。就你哋都講咗，首先就係嗰個公關問題啦，同埋就係牽涉即係人哋屋企咧，都係一件即係好無賴嘅事嚟嘅。我自己覺得都係，但係咧，我就想回應翻，即係阿張竹主啦，我哋叫啊，喺記者招待會咁樣介紹啊馬里奧高美斯咧，有幾個論點咧，我覺得係好奇怪嘅。 嗯， 咁咧，首先咧就係呢一個，首先佢話要有更多視野去應付呢個亞協杯，但係頭先大家都講到啦，佢喺華倫西亞、喺馬略卡、喺國米做過助教，但係睇翻。佢所謂得到嗰啲國際視野，跟住嗰個戰績係點樣呢？佢喺阿根廷教過比蘭奴體育會啊，跟住咧係唔好嘅。07年受聘於比蘭奴體育會，跟住07年就俾人炒咗啦。OK， 咁、跟住佢曾經試過俾希臘嘅球會太普利係受聘嘅，但又係唔夠一年俾人炒咗。之後只可以喺亞越嗰度打滾，而跟住計埋佢對昆卡嗰個嘅得勝率咧。你們知唔知有幾多啊？ 22.4%。 咁呢啲國際視野有咩用咧？我想請問，係咪先？我唔知道我有冇記錯，對上一個非亞洲籍嘅南華領隊係咪高世安啊？ 係 高世安。佢雖然教完南華一季都係四大皆空，但係佢個資歷唔會比你呢一個馬里奧高美斯差嘅喎。佢自己甚至係擔正過。做斯洛伐克嘅國家隊主教練，佢依家嗰個戰績係點樣呢？即係上季啊，喺呢個波蘭超級聯賽帶領斯羅斯奧攞第五，殺入咗附加賽，最後攞第五。但係跟住佢都轉咗會，去咗石獅森，但係依家喺波蘭超級聯賽都攞第七嘅。我覺得其實唔係話你嗰個國際資歷有幾高，你就可以令到你個視野有幾闊，就可以帶領一支球會。可以更上一層樓，是你的戰術首先可不可以融入落支球會度先，同埋你的人事處理手法是怎樣才是最重要，同埋你得不得到球員的信任才是最重要嘛。你而家張廣勇這樣空降你落嚟，你覺得南華嗰啲球員會受你咩？係咪先？你內部嘅氣氛經過你呢一次咁樣清人之後，你覺得佢會教得長咩？我自己覺得唔會佢教得長嘅喎，係咪先？ 嗱，Tony， 我回應你先啦。你頭先講到話，即係嗰個戰術用唔用到，用唔用合保話南華呢隊波咧？其實琴日定係前日咧，南華隊長陳偉豪曾經講過話咧，佢話呢個教頭咧，佢係幾注重穩守突擊嘅。咁其實我當時睇呢四個字之後咧，我覺得有啲奇怪，唔係奇怪嘅，即係個感覺上就係以南華嗰、那個以班霸級嘅勁旅嘅本色。要踢穩守突擊是不是好像講不過去呢、 我又應該這樣說，當年前年廖俊輝帶領南華的時間就正正是打這一家波、就憑這個快速推巡和壓迫、去打多一個套路出來，而當年就拿了聯賽冠軍的。而楊正光教練近這幾場波他所追求的一些快速推進的打法，其實慢慢對波係有翻啲隊形喺度噶啦， 係 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其實你話穩守突擊，其實以南華嗰個人腳嚟講，其實佢呢個套馬里奧呢個套路咧，我個人認為係啱嘅，因為始終南華都係打呢家波出身，係咯，你要打多啲逼搶，咁你先會有機會。始終嚟講，你唔同阿張寶川教練話聰明足球啊嘛，唔知聰明喺邊度啦，係咪先？你同我都唔明啦，佢覺得好聰明啦 ，OK。咁變咗嚟講，其實以南華人腳嚟講，其實我自己覺得馬里奧好多套路咧啱嘅，用得着嘅。親著就係話 適應， 但係一來適應，二來就係話我係擔心一樣嘢，佢用人嗰度係走翻個戰術。就走翻老細嘅旨意咧， 冇錯，老細嘅戰術， 非常擔心 老細嘅戰術， 係啦，呢樣嘢我係非常擔心。Tony 其實嗱，你自己頭先講到就係話呢個防反嘅戰術咧，其實你睇咗南華咁耐，你會覺得我呢個講法啱唔啱咧？ 其实南华唔系南华打防反战术，我自己觉得冇问题嘅。始终佢自己拥有，我觉得佢队波依家拥有嗰个班底打防反咧，其实都系适合嘅。但系正正咧，我觉得如果你张广勇同马里奥高美斯倾过话要打防反战术，系你系受落嘅话，咁你用迪天奴，咁咪不攻自破咯？呢、這个说法系咪先？打迪天奴，你即系第一点。天龙我不觉得他的速度会比任何一个现在南华的前锋球员快，是不是？那你打防守反击第一点的速度都不够快，那为什么你要说要杨正光用这个迪天龙，是不是？ 即是没有这样的脚，是 吧？ 应该这样讲，是一个自身 效果的说 法啦，是不是？即是现在某程度上表现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以今年摩拉无正选踢垃圾桶去泄愤，现在传闻就讲到就是说，因为你不用迪天奴而用这个郑丽轩，即当然我们不会认为郑丽轩是一个好前锋啦，即衷心那句啦，不怕得罪讲句，是不是？那这件事不得老细欢心而导致杨正光被人炒，这件事其实某程度上是真的很牵强，很牵强，很牵强。但 anyway， 阿通尼不好意思，因为呢我们嚟紧在老细打电话嚟，咁暂时讲住咁多先，好不好？ 好好好 ，OK， 唔该晒，唔该晒， 好，拜拜。杜依咪仲有电话入，波入嚟，唔该。 费高系嘛？ 是啊，辉哥， 辉哥你好， 你好， 请讲，请讲。 系，一句讲晒，澳门打嚟，一句即系我以前就僆仔睇波啦，讲即系球迷世界嗰阵时，系南华等嚟嘅。咁我越睇紧近期南华啲嘢，真系越睇越心伤。即系我 讲， 即系我以前睇，即系三道士时代已经系睇南华，如果特登过香港捧南华场都系咁。即系我讲阿罗生同埋呢个张生两者嘅管理方法完全系南辕北辙，一个都系老细足球，但系起码件事佢系早啲管理，即系装饰得嚟，有时都好合理嘅，有时啊，好唔好啊？但张港人摆明喺度玩借队波咯，而家系摆到明。 嗯、 喂，大佬，你好明显一件事就系话，你成班内部嘅职员，你冇理由咁样逐个逐个咁样搞啊嘛。 嗯， 你范俊业一个咁叫做咁 legend， 香港嚟讲就 legend 嘅一个门将，做埋你嘅门将教练，其实应该系福地嘅，对于佢旗下嘅门将嚟讲，但系冇理由为咗一个咁死鬼佬。你個所謂咁嘅國腳搞三搞四，搞埋死佢，跟住而家根本就成場，根本而家係佢想完全控制曬成隊波，仲犀利過 AC 米蘭個班主。而家我覺得個狀況係， 我貝魯就冇錢啫，貝魯攞曬先要叫雞啊嘛。 係貝魯有錢，我貝魯有錢嗰時都自三打四，不過好在有個肥安識得食整整木食住嗰條水，即係隔硬都做到個狀況。但問題係你而家你對隊波，你而家打反手穩手突擊，打快快速防快速反擊，但問題係話。你对波是啱，但你冇由你而家叫做个教练教得好地地，你喺度搞啲咁嘅嘢出嚟噶嘛？对波啲士气都唔好啦。喂，大佬成班睇过，话晒算系阿杨正光算系成班大算系大佬啦，成班有大佬嚟，即系当个大佬咁睇，特登无啦啦，喂，冇乜过错，冇乜性，突然之间你嚼 Q 佢，大佬到下即系佢讲就话唔当是球员啫，下次几时成成机搞 Q 埋我啊？成班波队 啱啊，所以其实咧， 对班波班波士氣有乜着數啊？有乜幫忙啊？大佬，而家好地地揾部唱人底搞啲咁嘅嘢啦！你搞啲咁嘅嘢，即係我話死啫。喂，係嘅，因為咁啊，成班個個喺度流踢，乜喺交流咁踢法啦，唔好認真踢啦，場場輸落去算啦，玩死張校勇咪算咯。佢想攞位，佢真係當自己中共啲領導人咁嘅真係，叫佢死啊！叫佢 嗱，費高其實我有好同意你嘅講法，因為張廣勇咧較早前講嗰句就話嗱，管理層嘅邊度邊楊正光。是最后一个的了，是语言艺术来的嘛，是不是？那你要动的人都动晒了， 管理层动晒了嘛， 你动球员了嘛。所以其实这件事其实 当年罗生都有炒教练的，当然罗生炒教练的情况就 比较合理一点。他逼声很多嘛，罗生真的对波那个教练真的比不到成绩，或者成绩再炒他比不为过啊，是不是？ 啱合理很多。 合理一点啊，都说罗生都老细足球，他有老细足球，罗生老细足球的人没有屌得那么犀利，他屌得那么英俊，很显而易见，一个做到成绩，一个未做到成绩，就喺度指三话四，喺度系指指点点。喂，波嘅你识嘅话，公民就唔使搞落去，你搞公民咪搞南华啦。 好，讲得好，讲得好。即系阿费哥，其实呢样嘢咧，其实就凸显咗两个罗生同阿张生嘅分野，就系喺嗰个门面功夫上面嘅公关技巧，一个咧。 因為始終阿羅生都是娛樂圈中人出身啦，佢曾經拍過電影，亦都有佢自己唱片公司、娛樂公司，所以變咗嚟講，佢喺呢個包裝 marketing 上面做得好足嘅。咁問題就係張生呢個好明顯，大家見到係一個好急功近利嘅人，不特止，仲要係中意攞威。大家仲記得張生都講過季前許諾話抌2000万出嚟搞南華噶嘛？係 啊係啊。 咁而家搞下搞下，哦獎金越嚟越少啦。 但係我覺得嗰2000万用咗喺邊啫？喂，但係揾咗啲咩球員翻嚟啊？講就話揾嗰個班板，揾嗰間球會啲球員，但實際上個實際上能力九個八個有幾個都好似用唔到咁樣。而家揾翻迪天奴翻嚟，迪天奴嘅狀況最多擺後備，突然衝擊，即係突然殺最後30分鐘，利用佢體型啦，佢高度打啲高空波衝埋去，冚埋去佢阿迪天奴呢種波係有用嘅對南華，因為以前話個夾曬嗰班人都夾過下，起碼呢樣一定有用。但問題係你而家揾翻嚟嗰班人個龍門喺度黐下黐下癲下癲下，佢得閒去玩玩啲屎忽嘢，又唔係真係幫隊波，跟住啲中場後衞完全都唔撚掂，你揾嚟翻嚟把撚咩？你 咁樣喎，費高。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其實有個都係傳聞啦，未經證實嘅就係、是、其實當初話阿張廣勇喺公民叫翻啲舊部屬過嚟嘅時候咧，咁大家都知啦，就寶蓮奴啊、艾利奧就去咗傑志啦，咁跟住阿沈國強啊、沈氏兄弟啦、啊，同埋仲有就係 謝德軒， 係啦，謝德軒啦就去咗飛馬。其實咧，據聞係因為唔係話南華出唔起錢請佢哋嘅，而係佢哋唔想跟隨阿張廣勇一齊去到南華。咁即係所以佢嗰個號召力同埋即係各種種呢啲咁嘅領導能力方面咧，就即係可能令到某啲球員咧， 你好明顯，好明顯係啦。正常嚟講，你想得少林寺嘅係一種光榮嚟噶嘛？ 啱， 香港經典一個好都係 legend 嘅球會咯。你真係即係你話一係去，即係俾咗我以前睇，一係東方王朝。是不是東方王朝南華咁樣？基本上兩隊波以前咧就成日哇精神啦，聽到兩隊波開波精神到爆噶嘛。 啱啊啱。 你話係咪先？但問題係點解你連話喂南你哋踢佢哋嗰陣時，即係嗰陣時都十零歲嗰陣時，應該南華嗰陣時都咁嘅狀況，你都知道咩事啦？隔咗咁耐，冇理由南華叫你上，你都唔上啦。梗係擺明個班主有問題先至唔去上去啦。即係一件事，喂嗰個前老細嘅叫我翻，喂我老細叫我翻嚟，老細係得嘅。死都去啦，系摆明个老细扑街，都唔肯翻去啦。 明白， 即系一件事，打工仔嘅心态好简单啫嘛。喂，个老细好嘅，系撑你嘅，即系对班伙计好嘅。喂，我转去第二间公司，我搞大佢，你叫我翻嚟，我做乜唔翻嚟先？我实翻嚟帮你拖噶。点解我都要去第二度，都唔去你嗰度啊？摆到明个老细问题啦。 即系始终嚟讲，一个老细嗰带队方式，同埋而家香港足球其实大家睇着重嘅系比较人情味。咁多年嚟讲都系一啲好人情味嘅做法为主。如果你突然间系用一啲好高压式嘅统治，但系而家好明显噶啦，即系甚至乎归纳难听讲一句。極權統治嘅啦，咁樣球員又唔 buy， 同埋最大鑊嗰樣嘢就係、是，喂，就嚟亞協啦，你而家先搞啲咁嘅嘢出嚟，其實對我未有咁大影響。 我未話啦，今次亞協咁搞法，隨時都係南華捅蛋算罷啦。你要攞威咪玩謝你咯，攞威攞條毛咩？你咁搞法，還掂你搞得佢，搞得我，不如搞死你先。最簡單一件事不是你死就我亡，不如我推翻你先，等第二個上去，可能羅生歸宿一年之後見勢色唔對，你老我老婆都咁樣搞埋嘅，我不如我上翻嚟再搞翻對波，再統領南華，南華王朝再起，唔好啊，係咪先？我望佢足協撲街啊！今次南華真係認真講句，即係我捧南華咁耐，我真係睇到個管理層咁嘅款，為你咁搞法，對波點樣起啊？實起唔到啊！點起啊？ 咪 打真係佢而家將我喺度自己打飛機自嗨啊嘛！嗨完又點啫？你嗨完成班波死啦！ 啱，明白。嗱，多謝費高個電話先，都當然支持我哋節目啦嚇。咁就因為唔好意思，因為仲有電話打入嚟，咁啊暫時先咁多先。 好嘅， 多謝你，多謝收睇，好好，拜拜， 拜拜。 仲有老細接入嚟係咪？導演，係咪有老細？撲佢入嚟啊！唔該，阿富係咪啊？ 富係， 富哥你好， 係啊係。 你好你好，係請講請講。是富哥， 是 听到我哋， 系听到 我哋， 你好， 请讲， 支持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其实咧，我想讲咧，我想讲就系话梁正光被炒呢件事咧，就好唔公平嘅。 嗯 嗯，喂， 系喺度，我听到你讲，你讲，富哥。 系，梁振光咧被炒嗰件事咧系好唔公平嘅。 嗯 嗯。 因为咧，嗱，如果你觉得佢成绩唔好，如果因为你觉得佢成绩唔好咧而炒佢咧，点解嗱？喂， 喺度，你继续啊。 如果成绩唔好要炒佢嘅话咧，佢二月份。 佢教南華嘅時候教到羅沙走嗰時佢都有教過啦，教緊㗎啦。點解嗰時點解嗰時唔炒佢呢？如果你覺得佢教得唔好，而跟住教而家佢教到差唔多半季，你又再炒佢，呢個係好唔合理嘅呢個。 啱啊，絕對認同。因為始終嚟講，你 因為咧，你已經有個好好嘅戰術體系，你已經 set 定咗出嚟。如果冒然炒一個教練而換曬一個新嘅戰術，要啲球員去慢慢適應，你已經就嚟 阿協。 系，富哥， 系， 唔好意思，你继续讲，我听到噶。 跟住咧就即系有传闻咧，就话迪天奴因为杨正光唔用佢而被炒啦。我想问，咁你个足主系咪即系干预紧个教练？个足主干预紧个教练嘅排阵方式咧？ 嗱，如果从 你咁做系好唔啱嘅，你咁做法，即系佢等于个教练就系等于将好似张足主而唔系你杨正光咁样。 啱啊，啱啊，始终嚟讲，因为作为一个老细嚟讲，譬如话老细系应该放权等嗰个管理层去执好队波噶嘛，而唔系话你去管埋队波噶嘛。 跟住咧就话因为范俊业咧唔用摩拉，咁所以就因为佢话佢嗰个纪律唔好啊，所以咧可能佢变咗就唔用想唔用摩拉啦。咁但系因为张足主买好高价买咗摩拉，咁因为佢可能系厄瓜多尔国脚啦。咁但我想讲，佢厄瓜多尔国脚咪点啫？如果你好嘅话，点解你唔系去英超打啊？去到西甲打啊？喂，你国脚你，但系你喺自己厄瓜多尔本土联赛打紧嘅啫。点解系咪因为要我自己用真文辉都好过摩拉啦？系咪先？ 嗱，應該咁講啦，即係始終喺亞協嘅層面嚟講，因為南華而家伊雲出翻嚟，嚟緊仲多個前鋒艾華嘅情況咧，其實我好強調一樣嘢嘅，一個球員嗰個權力係一定唔可以凌駕於管理層噶嘛，係咪？ 係。 同埋嚟講喺季初嘅時間，大家管理層其實對摩拉嘅訓練態度係有啲 微言， 即係有啲微言係因為建基於摩拉個訓練態度比較懶散嘅。 係。 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而家個情況，我自己咁睇啦，其實嗱，我唔知阿富哥你點睇，就係話南華嘅情況，你覺得繼續係失控定係點樣嘅情況咧？你會覺得嚟緊嘅日子將你會預期南華 唔係即係而家階段去炒楊正光係唔啱咯，即係因為你本身已經有范俊業嗰個被炒事件，已經令到南華內部好混亂，你而家再炒楊正光，你更加亂，你因為你而家係。是大家要团结，而不是令到他再更加混乱的情况。 啱啱，绝对同意。 咁如果你话要炒的话，点解你唔系一系你一系俾佢教晒成季？如果唔系你一系就你自己捉主，你将捉主一上场，你成全部罗杰成先生那批人全部一次过炒晒。 啱，绝对同意你讲法，因为始终嚟讲有啲嘢应该做的时间喺个最。街嘅 timing 去做冇問題嘅，但而家問題就喺季中準備踏入聯賽第二循環階段嘅時間，加上嚟緊仲有亞協，你變咗可以咁樣做嘅説話，除咗話令到球隊嘅內部係比較即係有問題之外，甚至乎好似阿 Tony 頭先講到就係話，而家個情況唔係單單只係南華嘅問題，而係影響到香港足球嘅形象，因為咁樣會直接係影響到啲投資者同埋贊助，咁所以而家咁嘅情況，即係你張生感覺外觀上一個極權統治的情況之下，咁樣係會打退咗一啲有意投資足球人士嘅堂鼓嘅。咁甚至乎而家有傳聞就係張廣用張足主，因為佢就想嚟緊就爭取加入呢個中央董事會。咁如果假設真係入到嘅情況之下，其實係會比 仲有咧有一點咧，我想講就話張生咧揾呢位馬里奧教練咧。有傳就話想揾阿法索迪翻嚟，唔知呢個真定假啦。佢自己咁講啦。 佢講咗好耐啦，法索迪。 我唔知道是不是因為楊正光揾即係唔夠料，即係講得唔夠料，揾唔到阿法索迪翻嚟，所以要揾呢位教練去揾啦。咁 呢個法索迪咧，其實就絕對唔應該加盟嘅，因為呢個位置上咧，謝家強係踢得好好嘅，所以係唔應該揾一個球員嚟取代佢啦。同埋呢個時間講到去踢亞協嘅話，佢一月加盟都係得兩個零月嘅。時間其實是未融入到南華的體系，所以我絕對不贊成這個收購。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也是34歲的這個 高齡， 那你說要再適應一個新的聯賽、啊、新的球隊、啊、 為如果你是為了亞協的話呢，我覺得就真的不是一個理想的收購、 所以在 阿富哥你的講法我同意的，即是說甚至乎現在是這樣的情況，為了前場的靈活調動，我自己其實這樣看啦，其實應該是時候應該放低摩拉，因為本身一隊球隊很簡單，即是一粒 cancer， 如果你不第一時間去消除它的那粒 cancer 會擴大的嘛，是不是？ 系，最后咧就系话，你炒阿杨正光唔紧要，但系你喂你真系好荒谬咧，就系话，揾一个男或副领队，唔知助教啦，打个电话喂同佢讲你唔使翻嚟啦，咁样，即系咁样嘅一个讲法或者一个咁嘅表达方式咧，我真系好不满嘅呢个做法，真系你唔系面对面同阿杨正光解释清楚，你好 啱 你好咁急嘅时候揾一个马里奥教练翻嚟咧，即系咁样做系，我觉得系有啲。 有失尊重啦，系咪咁意思？ 系啦，系啦，有失尊重咯、 啊。明白，明白。嗱，多谢富哥个分享先。嗱，但系唔好意思，因为咧仲有电话打嚟，想暂停你倾到呢度先。咁 anyway， 多谢你支持，好唔好？ 多谢富哥， 多谢晒你。 多谢富哥，系可以播入嚟啊？系咪啊，森哥啊？ 即 手足，唔好意思，扭大声少少，森哥电话比较细声，唔好意思。 多 谢 富哥个分享， 系喺度。 喂， 系喺度，喺度，请讲，森哥。 好，听到。 多谢富哥。 系，森哥，森哥，你讲得，你讲得噶啦，我听到我把声啫。OK 嘅。 主持人好。 系你好，你好，请讲，请讲。系，森哥。 喂， 喂， 你可以讲噶，冇问题，我哋听到嘅。 主持人好啊，嚟。 你好，你好，请讲，请讲。 喂。好，咁我就对呢个投讲法就系呢个诶呢个张国荣个足主。 系，继续啊。 系。咁 阿森哥啊，麻烦你可唔可以 share 咁就对呢、這个香港呢个足主就非常之失非常之失望嘅系。 系， 森哥唔好意思，因为好大回音啊，可唔可以阿可唔可以 share 识后边背景啲声？因为我听到我把声，唔好意思。 好。咁首先就對呢個張廣嘅足主就非常之失望嘅係，咁由在我哋初到阿羅生炒曬啲羅生啲外援開始，甚至到而家炒起楊正嗰個教練就非常，我覺得就真係好離譜啦，就係。係。咁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是、就想講下就係、是、即係而家今年南華個實力就係、是、即係前場即係前場嗰個進攻就真係我睇落去就真係好掂，即係除咗兩個外援，除咗呢個摩拉同保蛋之外，其餘嗰啲都覺得今年都係唔係好掂咯，就係、 是即係如果講咧，即係我自己咁睇咧，即係話伊雲嚟講，我由第一日睇佢打熱身對 U23 熱身賽開始，其實係有啲期望嘅。咁後屘佢傷咗咧，而家慢慢 pick up 翻個狀態咧。其實呢個球員如果喺戰術體系上面，佢用佢嘅突破能力，加上佢嘅入射能力，係發揮得去到一個水準嘅説話嚟講，其實絕對會幫到而家南華攻擊力嘅。咁保贊同摩拉，我絕對同意嘅，淨係計表現咋 ？OK， 品行唔計啦。 即係同埋呢個今年就係覺得就冇咗中場派牌，因為傻光都唔係好派到牌咁樣就係、 是。嗱，應該咁講，其實佢太依賴伊達啦，因為伊達嚟講都34，咁埋加上佢節奏比較慢少少，所以其實而家咧好多時個戰術體系上面係用阿謝家強作為一個45度個長傳嘅一個球員，然之後由兩邊阿羅廣威啊、伊雲啊或者李威廉嗰邊去嘅。 系咁系，咁就第一样嘢就系，因为其实我都系，即系其实我都做好之前，因为杨正安就做啦，就因为之前，即系我就记得之前阿咪哥都有讲过，就系之前喺呢个张普尊时期个方，始终个方执唔到，到而家，即系喺罗生记得喺上年下半季就买咗啲双外援，开始执好对方，就开始打好啦。咁我就觉得就点解唔咁，即系而家咁样，点解唔继续照去？虽然呢、這个球队成绩都暂时都唔系话太好，就点解就而家就觉得炒教练呢样嘢就真系好唔啱我哋噶啦？因为你始终换到新教练你遲啲睇個亞協杯就有啲，即係有啲擔心嘅。佢會好似舊年咁，又係出唔到線嘅咧，就係。 嗱，其實咧， 而家啲外援就都唔係個實力都唔係好夠，就睇落去。 嗱，要睇翻佢點樣揀人法啦。嗱，因為始終嚟講，你南華真係嘅，你嚟埋艾華之後咧，前場入邊。好可以好用好使好用嘅外援咧，其實為數真係唔係少嘅，即係譬如話阿伊雲啊、中村佑人啊、艾華，咁其實你買艾華翻嚟，如果你淨係把本土聯賽咧，係一種即係奢華嘅浪費，奢華嘅浪費。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嚟保贊嚟講，今季一定係鐵膽嚟嘅，謝家強一定係鐵膽嚟嘅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幾個主持人或者可能你都諗到嘅嘢就係話其實。我调翻转问呢个问题咧，即系前场而家嗱，伊达唔好谂佢用亚协啦，我真系雷劈都唔信嘅啦。 唔会 ，OK， 你会如果你点？假设你系南华教练，你会点样取舍亚协嚟紧亚协个外援位咧？ 如果就我一定揀摩拉同保贊啦，就係、是、咁。但第三、第四，我就真係睇個表，因為始終而家即係睇我自己睇過幾場聯賽都唔係咁，即係揀唔到啱心水嘅進攻球員啦，就係、 是、未揀到。 系，即系我拣一定拣摩拉同保赞啦，系。 哦，当然啦，当然啦。咁、论表现计啱嘅，即系尤其是摩拉啦，即系反应咁快，系咪先？咁但系如果前场位，如果你而家我阿叔，假设你系南华个教练啦 ，OK？ 你嘅心水选择嘅次序会系点排法呢？如果外援计，净系计外援得啦。 即系前定前锋系咪？意思系？ 中前场啦，中前场啦。 或者阿谢嘉强一定摆先系嘅。 我啱啊，啱， 正确。 咁另一個位就可能就睇下中村悠仁同或者伊雲個作狀態點啊，因為始終兩個實力都比較接近，我覺得係。 嗯，因為始終兩個特性就唔同嘅，伊雲就單對單能力比較強，同埋後生啦，24歲。咁中村悠仁咧就30歲，咁啊勝在走位勤力同埋靈活啦。但如果我嗱呢一刻我要你揀，你會點揀？ 伊雲同中村悠仁啫。 话睇落去中村悠仁好啲，今年。 今年好啲、，OK。嗱，呢个同你嘅讲法同意嘅，咁就嗱，我会咁睇就话 ，OK。嗱，解决中村悠仁嘅问题啦。咁如果左右翼，你会点摆法？ 左右翼，因为我始终觉得即系李威廉同罗广威呢个组合会 OK， 我觉得。 OK， 明白明白。嗱，但系如果而家嘅情况咧，你会咁阿森哥，其实想问一句就系、是，你会点睇南华嚟紧个事态发展会系点样？我想听你讲一讲。 就即系我而家试下，我就惊就佢一转教练，佢可能适应唔到战术，就惊个成绩会差，就系、是、因为始终即系睇翻啲过去咧、就是，就系即系对 Big Four， 即系对翻 Big Four 球队，即系除即系你都知，即系输咗俾呢个太阳飞话之外，其实都系险胜嘅。到上两场嘅一就系对黄大仙1-1，都系个就我就睇过就个发挥都系个即系。之前威哥都講述過，就係陳七個把力始終都唔好，就即係唔可以，即係前方路就唔係話可以做到更多進攻嘅空間，就係、是、即係而家就擔心就係下一個會可唔可以喺即係東季轉會窗啲外援嗰度就加多啲，就係加到前方就可以有個把力咁樣，即係希望改善到南華進攻能力係。 但如果加個前鋒嘅話咧，就冇得用伊雲或者中村悠仁嘅咯，隨時。 我隨時咁就或者中場，即係希望有派多派嚟話，好似舊年迪卡奧嗰類球員咯，就係。 即係一個 box to box 嘅球員啊，係咪乜意思？ 係係。 OK， 明白。嗱，多謝森哥你電話先，因為都時間都比較緊促少少。咁多謝支持我哋節目。咁希望就嚟緊再多啲機會同你傾偈，好唔好？ 好，好， 好，多謝曬。好好，拜拜。仲有個飛哥，係啦，飛哥你好，請講。 喂，你好，你好， 請講，請講。 米哥好，主持好。係 好。 即係我係你哋嘅忠實嘅 fans， 同埋 多謝支持先。 係啦，咁唔係，咁我足球就唔係好識嘅，不過我就。我都是南華 fans 嘅，即係都係以前細個睇山道子啊，甚至啊李健和轉過嚟南華先。咁我就有啲可能相反意見嘅。咁嗱，咁炒教練嗰度，我覺得係嗰、那個手法可能真係有啲問題，因為始終佢都係我哋香港人啦，同埋好似係我就最近睇翻，好似話最近嗰啲聯賽成績係啱啱打翻好嘅。咁但係佢而家好似嗰個排名係咪排第三啊？南華嗰度？ 第三。 係啦，咁其實如果嗱喺翻整體角度咧，咁其實炒教練就都未嘗未一件好事，因為本身南華即係喺我哋喺我角度啦，或者喺香港人嗰度，咁佢都係同傑志啊，都係喺我哋角度都係頭兩名嗰個位置啦，甚至即係我係南華 fans， 我會覺得佢第一。咁如果第三可能就未必達標咯，即係嗰、那個教練嗰度，咁點解會咁大反應？就係、是、我覺得係嗰、那個手法嗰度可能有啲問題嘅，即係好似之前有隊英超球隊，我唔記得係咪史雲斯定邊隊，又係無端端打電話炒教練，咁我唔係呢個炒教練嗰個方式嘅問題嘅。咁但係其實因為你嚟緊除咗聯賽之後，咁你亞協咁，其實本身你上年嗰、那個亞協成績都係其實唔係咁好噶嘛，甚至好似係冇噶嘛。咁其實 其實我補充少少，飛哥唔好介意，因為頭三場係全敗嘅， 因為可以一試咯。即係我嗰度可以試一試咯。因為你試下改變嗰個手法，因為同埋我都係聽你講就話，佢而家呢個打法都係諗住穩守突擊。咁本身我哋譬如以往譬如亞協入到四強，基本上係靠幾個好勁嘅外援同埋其他一心咁樣守住嘅咁。有以前阿強哥啲咁踢，咁先話入到四強。咁我覺得 嘗試一下改變方式都未嘗一試，不過是就話嗰個換教練的方式，可能嗰、那個處理手法不好咯。如果佢處理好少少，咁其實我覺得冇乜嘢。咁另外你話譬如內部啲問題，咁早排你而家陳七咁佢又有啲緋聞，咁其實都本身可能有啲問題，不過可能係冇一路暴露出。咁而家其實如果慢慢逐批逐批換嘅，咁其實我覺得未嘗一件壞事咯，即係呢個係我嘅個人睇法咯。 明白啦，飛哥容許我補充少少先。咁其實頭三場亞協咧，其實當其時即係始終嚟講都係個爛攤子啦，咁要啲時間執嘅。後屘三場嚟講都叫做追翻曬啲分翻嚟，即係撐啲出到線啦，係咪？係啦，咁就起碼已經見到就係話楊正光開始摸到隊波嗰啲套路。而今季嚟講，縱使可能話成績係未預期到達到飛哥嘅要求，始終嚟講真平心而論，即係作為一隊班霸嚟講，佢得勝率係比較低啲嘅，係咪？咁但係 我哋嗰度就會咁咯，即係咁係啦。咁佢而家先話摸到個波開始，咁即係唔係咁睇你帶咩隊形咯。咁你譬如你帶開啲傑志啊、藍馬，即係比較 top 嘅。咁如果你去唔到嗰個水平，咁基本上就譬如話你帶開中班型嘅，咁你 keep 住個中班型嘅水平，或者你帶開啲護級隊嘅水平，咁你維持到嗰個合格啦，咁你達唔到唔合格啦，咁即係我諗個要求係咁樣咯。咁可能佢而家就開始好轉啦，但係可能個時間可能點講咧？可能我估個高層佢可能都係想喺亞協嗰度都有啲成績，咁可能就想轉變，不過就可能係今晚嗰個叫咩 timing 唔啱， 係啦，即係如果佢早啲或者佢遲少少。咁可能就會好啲咯，咁但係轉咗又未嘗一件，或者始終佢都係想有啲新嘅可能戰術啊、啲手法啊，咁嘗試下，咁未嘗一件壞事啊。不過係嗰、那個可能係公關嘅手法，或者你炒人嗰手法唔好，咁所以先激起民憤咯。咁你話問我嘅，咁我都覺得喺啲咁樣嘅方式炒咧，咁其實都係唔係咁好嘅。咁但係你話如果換教練，或者話可能話不如請多個教練啊？楊正光都是繼續做，或者可能做個副教練，咁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可能好啲咯，即係我諗循序漸進好啲，即係你一突然間你話我無厘頭，喂我大勝咗轉個頭炒咗，咁就好似好冤枉咯，我覺得係咁。 不過森哥，其實我明白你話想轉一轉嗰、那個意思喺度，因為其實而家始終新教頭未到啦嚇，咁亦都未知個效果，亦都未見到話。佢同楊正光帶到嗰個模式啊、手法，或者球隊嘅成績有啲咩，即係我哋比較唔到，因為未知道嘛。咁所以其實係一場賭博嚟嘅，有機會會成功，當然係有機會啦。咁但係亦都可能會步入一個惡性循環，就係如果真係一路嗰個方向朝住壞嗰方面去嘅時候，咁嚟到下年啦，即係下個球季啦，講緊，唔係即係假設亞協已經係 掛咗， 拜拜啦。 打不到成績啦，咁你再去到下個球季，如果又是咁樣的時候，喂，又會不會令人覺得又要炒個教練啊，又要變一變啲嘢？咁結果係咁變嘅時候，咪已經好似變咗意大利球壇，即係可能你都有聽過，就係意大利球壇，亦都係一個幾盛行就係炒教練嘅一個聯賽嘅。 古道連四教巴勒莫呢個經典 啦。咁所以步入呢個惡性循環，其實對於球隊長遠，即係我哋都要。一眼望將來，未雨綢繆啲嘅，咁變咗已經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咯。 嗱，當然啦，即係呢位老細講法咧，我有部分係同意嘅，即係當然佢係需要改變，但係問題就係話喺個公關手法上面就肉酸咗少少啦，我只能咁講啦， 係 咯 ，timing 嗰度就錯曬啦，咁唯一件事咁講 啦。 咁估唔論點都好，咁啊唔好意思，因為時間關係，多謝你支持先。咁嚟緊有機會再同你傾嘅，好唔好？ 好，咁再傾啦，如果係 好，多謝曬，多謝曬，好，多謝收睇，拜拜。 歐涵嗱， 接 落嚟， 唔好意思， 咁我就想講，因為頭先就聽到，其實我自己都有留意到啦，就係、是、好多人將張生同埋羅生做一個比較啦。咁當然啦，我自己其實我都係羅神嘅信徒嚟嘅。咁其實我覺得羅生無論佢嘅手法咧、佢嘅投入啦，以及佢嘅熱情咧，都係非常之好噶啦，好過張生。咁但係我好唔同意一樣嘢，就係、是、人哋話羅生比張生生有人情味，我绝对唔同意一样嘢，因为其实啲人闹足八年，闹罗生老细足球，大家都知噶，系咪先？上年又话佢 hea 搞，第一年嗰个教练阿曼龙，佢搞咗十场波。 佢六勝二和二負得二十分。佢最錯嗰樣嘢咧就係輸俾港會三比二。 我死罪啦！直頭 咁啊炒咗佢咯。咁但係當時咧就話啲球員不滿佢啊，佢嗰個操練嘅手法好有問題啊，帶嚟嗰班球員唔掂啊。咁又冇人話佢喎，可能佢外籍教練啦。咁再第二年呢、這個賀西路易斯，大家記得啦， 記得 攞港甲啦、聯賽杯啦，成績唔算差，我覺得，但係一樣唔會俾多啲時間佢去就炒咗佢噶咯。咁佢係咪真係好有人情味咧？咁再之後啦，同羅山不和嘅人其實有好多個，歐偉倫啦，攞三冠王之後就話全部人都加薪嘅，係得佢減薪，咁啊憤而退休啦。咁黃振宇其實我都覺得係噶，嗱我呢個講下嘅啫，因為佢07年離開咗南華嘅時候咧，佢又加盟咗華家寶啦。咁08年聯賽杯嘅時候咧，就贏咗南華2-1嘅。咁賽後有一個訪問，你哋可以喺 YouTube 揾翻打黃振宇，你會揾到。我尋晚都睇過，佢第一句就話錢唔係大曬，咁我哋就會知道其實佢哋嗰個關係上邊可能已經破裂咗啦。咁再之後去到金盤坤，金盤坤走嘅時候係咩啊？因病理由，我哋個個嗰陣時都話噶，金 Sir 帶嚟咁好嘅成績，點解都炒佢啊？咁但係都會有啲人話，咁佢就係得體能冇戰術，咁唔緊要啦呢樣嘢。咁佢係咪真係好有人情味咧？我係唔絕對唔認同呢樣嘢。咁同埋羅生嘅脾氣，我曾經咧就係聽過一位外援球員講過，咁我唔講係邊個啦。咁佢就話咧，佢係唔會踢南華嘅，因為佢曾經試過同南華比賽嘅時候咧，聽到更衣室佢識廣東話粗口噶嘛，係咁鬧，係咁鬧，係咁鬧嘅。咁其實佢係咪真係好錫嗰啲球員咧？我覺得唔一定係咁咯。咁當然啦，佢會有佢自己嘅外將啦。咁摩拉都可能覺得阿張生好有人情味噶，佢咁錫我，係咪？ 你錫我嘛？ 呢個每個角度唔同啦，所以我覺得羅生比佢優勝嘅，暫時嚟講，但係人情味嗰度我唔認同呢樣嘢。 公關手法上優勝啦， 係啦， 係咯。如果講真，你都講數人講超最有人情味球隊，非傑志莫屬啦，係咪先？黃振鵬拜足咁多年交，仲可以留低嘅。 喂，佢開頭咧，咁佢阿金巴爾咧，咁咪開頭都冇乜成績，咁都教咗三年就有啦。佢而家都喺澳洲教得幾好。 啱啱攞埋 杯賽冠軍，咁我覺得係需要去俾一啲時間去投入翻嘅，去改。改变成个阵式啊模式，所有嘢其实真系需要。 因为其实老实讲嗰句，而家所有嘅即系可能金钱足球呢样嘢咧太功利啦。以前其实好多嘅足球嘅领队，佢会花到一年两年时间去 rebuild 嘅，去重建一队球队或者去改变一队球队嘅战术或者打法，务求令呢队球队成长嘅。但系而家就唔系嘅，好似你就算你睇翻欧洲嘅球坛好。而家甚至香港球壇都係一年一件嘅，可以隨時，所以已經係一個唔健康嘅狀態咯。 係啊，咁你譬如你話頭先我講埋少少，唔好意思啊。咁啊，譬如話迪天奴、摩拉，因為唔用佢而炒教練傳聞啦。咁大家記唔記得？不羁事件，佢踢出嚟咩表現嘅時候，依然要出不特，冇出李海強，咁其實都係老細足球啫。你唔好話香港，你歐洲都玩緊呢樣嘢㗎啦。熱 刺最興啊！ 即係你呢、這個。教咧足球界里边炒教练好平常嘅啫，我觉得呢样嘢 系，但系只不过你识唔识佢包装， 系个手法核突，你柒啫，我觉得。 阿维哥，阿维哥， 咁啊，节目完之前咧，都想话讲翻些少正面些少嘅信息啊，正面些少嘅一啲发展啦，可能。咁啊，头先张文就讲到话金元足球啦，其实固然即系头先我哋节目初头嗰阵时都讲到话呢个马里奥咧，佢喺南美可能嗰、那个人物關係啦，同埋佢亦都係識一啲頭號球星啦。咁可能咧，遲啲大家會見到有啲高質素外援真係加盟，真係有助改善到球隊嘅實力。你呢啲大家唔知嘅，咁到時可能打到成績啦，球迷望到。球隊有成績交到出嚟咧，咁可能會係即係重新 張生好嘢啦，到時 不過當然，球迷失去咗嗰、那個 耐性， 係啦，失去咗個耐性，同埋球迷對於球隊管理層嗰個手腕咧，呢啲又係不容否認嘅事實。 所以張生咪講咗句咯，我會一力承擔啊嘛。 咁啊，梗係你一力承擔啊，你話事。 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頭先又係可以擸翻落去金元足球嗰度嘅，就係、是如呢啲大牌球星咧，往往都會即係開發咗嗰個市場啦，咁商業各方面啦、推廣方面啦，咁啊帶來一啲可觀嘅收入啦，譬如門票收入啊、贊助啊咁樣嗰啲啦。咁所以喺一啲譬如管理上面啊、經濟角度睇咧， 商業作用嗰個影響是正面的，咁所以就始終呢樣嘢都係一個賭博啦。 我咁樣講，我覺得今年咧，阿張生接管咗南華嘅時候，咁啊羅山離開咗，俾我哋感覺係成隊波沉實咗，好似爭咁啲星味。如果你咁講，有翻啲星嚟嘅時候，可以刺激翻，可能多啲翻人入場嘅喎。 嗱，但又調翻轉講，不過咧今年嚟講，其實咧你有一嘢特別多嘅，除咗即係少咗星之外，多咩咧？南華的班主隔離咧，有好多人同佢講嘢，好奇怪呢件事。呢件事係非常奇怪。 落嚟嗰啲啊， 即係講真，即係好奇怪嘅呢樣嘢。即係有啲球，即係明明係你別隊嘅高層，你就唔好干預其他球隊嘅事啦。即係難聽啲講一句，其實關你鬼事咩？係咪先？即係做自己本分嘅嘢，係咪先啦？咁所以其實嗱，講綜合結論就係、炒教練冇話分對與錯，即係話時間。 手法、 時間、手法同埋各方面嘅環境因素，當然你話成績係點？如果當然成績好，而今日去喐咗楊正光嘅，咁楊正光自己冇嘢講。但當然楊正光個回覆今日都好大體嘅，即係起碼 多謝各位啊咁樣。 係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呢件事，究竟話炒教練究竟個結果係負面或者結果係正面嘅？相信大家都會係有呢一刻都會有啲意見去透過頭先透過電話即係封煙去表達咗啦。咁呢樣嘢大家都真係拭目以待。咁希望即係話南華方面嘅，其實嚟緊都有亞協嘅時間，都希望佢盡可能就係話。收拾心情，各個球員沉醉應戰，希望可以即係話幫香港球壇即係喺亞協爭取好成績。始終佢條籤咧唔係太差嘅啫，其中一隊叫彭亨啦，係咪？咁彭亨嚟到香港踢友誼賽嗰陣時嘅戰績都幾大 啱啱就 啱啱 四炒， 成個大埔四蛋係咪先？即係希望咁樣可以即係刺激得到和富大埔嘅士氣啦嚇。好喂，咁啊喂，時即係 run 咧就 overrun 緊㗎啦。咁其實大家都預咗啦。咁啊，今晚辛苦少少。OK， 咁啊，不如咁啊，講講講賽程啦， 係 啦， 賽程嚟緊咧就係聯賽杯嘅賽事啦。咁啊，12月19日啊，聽晚嘅時候咧喺地獄球場九龍灣8:00啊 ，A 組賽事啊，南華對住天行元朗嘅。咁咧就係本港台啦，1:30咧凌晨就係會錄播嘅。跟住星期六嘅時間，10月20日啊，同樣九龍灣咧就下晝2:30傑志對住標準流浪嘅。咁啊1:10啦，就會喺本港台錄播嘅。呢個係 B 組賽事嚟嘅。咁啊星期日嘅時間啦，12月21日啦，咁啊搬咗去第二个球场咯，真系搬去将军路咯。可能因为呢场波就比较即系争字嗰个激情大啲啦，所以就搬咗去啦。咁啊，太阳飞马对住东方啊，就2:30嘅时间啦。咁啊，本港台11:50夜晚嘅时候录播嘅。 咁啊，讲起太阳飞马最近成绩比较颓啦，咁所以最近嚟讲就同呢个马超联升班马呢个皇家警察拍跳咗货嘅。咁结果就凭拉斯石攀平啊追翻1:1啦。咁啊，另外就喺较早前嚟讲标准流浪亦都同呢队波踢过，喺呢个九龙湾公园踢过，都系1:1嘅情况。咁嚟紧嘅时间，因为港超联都即系都开始放慢脚步，嚟紧就联赛杯、省港杯，所以变咗嚟讲，即系 仲有银牌啊，银牌四强 系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呢段时间真系大家好磨刀霍霍，操翻自己状态。嚟紧1月转会窗重开嘅时间，招兵买马，希望。爭取翻好成績，即係令到港超聯更加好睇啦。OK， 嗱，我今晚 overrun 曬，真係唔好意思，辛苦曬各位觀眾。咁啊，聽晚時間11:00，要去大球場再同大家見面。今晚多謝收睇先，多謝收睇，拜拜。 拜拜。